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广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新年快乐，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8年新年贺词，回顾了过去一年我国发展的辉煌成就，展望了新一年的重点工作。其中提到，2017年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2018年是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再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消息。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昨天圆满落幕，实体展览落幕之后，网上展馆将继续运行，持续打造足不出户永不落幕的成就展。另据了解，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精华部分将丰富和充实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今年全国两会前在国博向社会公众展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首发仪式昨天举行，会徽纪念邮票一套两枚，一枚为冬奥会会徽，一枚为冬残奥会会徽。元旦期间，北京阅读季联合北京外研书店、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以及东城、西城、通州等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中国美术馆在元旦期间举办《美在新时代》庆祝19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展览馆元旦期间将举办《中国故事2017》展览。严复书法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展出，重点展出了100多件严复的临帖、信札、批注、对联等珍贵文物。2017年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他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义举，爱国情怀张乃器捐献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主办的潘家园岁末收藏季琥珀猛犸专场精品展正在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4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是在晴好的天气中迎来了新年的到来，白天风轻云淡，能见度高，空气比较清新，有利于假日出行和户外的活动。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的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见多云，东北风1到2级，气温1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一起进入2018全新的节目，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 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真是新年新气象，进入到2018年呀，什么都不一样了。可能好多的朋友一听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说，哎呦，我熟悉的节目怎么都没了。 你怎么不说实话呢？ 啊， 哎，我熟悉的音乐台怎么又回来了？ 是，到了2018年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我们这一档全新的节目，而且呢我们俩这个也提前跟大家等于见面了。 是的， 是吧？ 不过呢在此也得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虽然是下午的这个时间，虽然可能这个时间原来在播别的节目，但是那个节目呢已经挪到另外的一个时间， 更黄金的时间 了。是的，然后下午的这个时间呢就给我们打磨一个全新的节目。不过呢我跟小胖呢也在说，希望下午这个时间呢再通过一个很欢快的一个氛围下，让大家听到一点点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知识。 是的啊，虽然我们的声音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但是在这个时段可能大家还是陌生的，还是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啊，这一个小时我们跟您聊的全是跟您家有关系的，什么装修啊、家装啊等等等等，全都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跟您聊一聊啊。今天咱们聊的就是，反正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这种心情我不知道小胖有没有过。 当然，你先说什么心情啊？不一定能猜出来啊。 就是拿钥匙的心情。 有啊，哎，特别希望多有几把钥匙。 当初我买房子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买房子，就是贷完款之后，这他肯定是个期房 啊，是， 然后他不可能买那个实体的那个房子， 就还是工地呢，有可能还是一坑。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我就从那儿开始，每过三个月去工地看一眼。 哎呀，咱俩一样。 对，然后到哇、太好了，就是那层，哎呦呦，盖到我们家了。 是，当时还说，哎呦，这一层一定要好好盖啊，这个防水啊什么的，外立面啊什么都盖好点。 哦，你是担心这个呀？ 哎， 我担心的是，哎呀，千万不要烂尾啊。 那你看来你更没有安全感。 是的，是的。 今天咱们聊的是收新房。想必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呢2018年的时候可能您买的房可以收了。 是的，而且在元旦之后春节之前您拿到了您自己家的钥匙。 哎呦， 那是一种什么心情？ 哎呦我的天呀，这可跟买车不一样。 真是，就恨不得在春节之前就能入住呢。 哎呦，这就心定下来了。 是的， 是不是你觉得在这个城市有根儿了？ 因为人说嘛，有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 哎， 就是那肯定家放在第一位嘛。对吧？这样的话每天无论工作多么的辛劳，一回到家之后就会有一种踏实。 哎， 或者说自己奋斗它也是一个有目标的，有方向的。 对，当然这是我们俩的心情啊。有的朋友可能看我这一串钥匙了吗？叮当吗？全是我的房。可能心情不太一样。 是吧？ 是吧？ 那个是分的吗？ 今天呢咱们聊一聊收新房您需要注意点什么。我们还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一块儿跟我们聊一聊应该注意些什么。首先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永刚。 欢迎。 嗨，大家新年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的博士家居心理学的专家谭伟佳。 Hello， 大家新年好，我是谭伟佳。 欢迎两位啊。 不过呢，博士，就是我们节目里的博士不止您一位啊， 好多。 对，我就希望咱们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 哎， 好吧， 哎， 好， 没事，听不懂也没事 啊。就咱俩还假装，对对对， 哎，是。好，这个大家和我们互动的方式也特别简单，还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而且呢，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今天咱们聊收新房嘛，对吧？聊聊您收新房的一些心理活动啊，是开心呢，还是特别开心呢，还是开心的无以言表呢？另外呢，当然这个因为有专业设计师在， 对， 有专业的心理专家在，您比如说刚收到房了啊，或者说您现在的房需要装修，您可以把户型图啊，包括您现在一些需求发过来，我们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啊，就这点都可以帮您解答。 是的，因为我们节目都是直播的嘛。 对， 看来今天心理学博士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当您拿到新房的钥匙，如果要是 太开心了，我帮您疏解一下。 开心之余要学会淡定。 哎，对对对，低调低调。 因为你拿到钥匙只是你收新房的第一步， 是 开开门其实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儿， 是 这个永刚可能会接触的比较多点， 有各种各样都有。这个其实收房子是一件好事儿，而且那个今年是开年第一天，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新年或者一生当中的一件很大的事情，收新房。但是在这个收新房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所有事情都会解决。其他的事情其实相比到房子已经到手了，那些都是小问题。 是的，是的。因为我记得就跟特早以前，大概20年前吧，那个时候也许再早啊，那个时候如果要是一个家说要买车，哇，那太大的事儿了。所以基本上去 4S 店买车都是一家子人，就是恨不得三代人 啊， 老人，然后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起，然后得全家人都得坐进去，觉得很满意 ，OK， 这才买。房子也是这样，从买房子一直到最后拿钥匙，全是全家。 而且其实每个人到房间里边之后都会想一想，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买房子的时候是先要到样板间去看一看的。那么样板间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居住需求，然后是否哪好哪可以借鉴，哪不好哪可以改变一下。那么这个其实都是对于样板间的一种期待。当真的打开门之后，看一看，感受一下， 哎，我的天，差得太远了呀。 会有差距，会有差距， 这跟样板间一点都不一样啊。 会有这种差距，所以说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呢，第一，这种心理落差一定要做好准备。当然了，我们会有一个方向，因为样板间是我们自己所喜好的。那么剩下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跟样板间有什么样的差距，那么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改变的，到房子边转一圈，我们心里边其实会更明确，知道哪个地方该调整，哪个地方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样板间的形式来去做。 对， 这个时候因为所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是看样板间，不是看自己家，没有真实感觉，或者看图纸平面的东西，没有很直观的立体感受。那么我们到房子里边转一圈，所有感觉就全来了。 对， 哎，永刚是这样，就是咱们应该区别出咱们今天收房是毛坯的 还是 精装的。 没错，现在房子确实是分两种不同的销售模式。第一种呢，就是毛坯的，也就是说房子里边什么都没有，我们还要请装饰公司到里边来进行装修啊、布置啊等等这些东西来去做。还有一种呢，就是您所提到的精装。精装是什么呢？就是开发商自己本身已经为您打造了初步的阶段装修，那么其中已经包括了比如像橱柜啊、瓷砖啊、墙纸啊，我们只是需要购买一些活动的家具电器，不知道里边我们就可以拎包入住，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对， 我们看时间吧，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多聊一聊。 这样咱先收个毛坯呗。 行， 房子这么多，一个一个收，好吧？ 好， 先收，先收一毛坯。因为收毛坯的时候，我也看了好多资料啊，都说要带好多东西。我都当时说的那些什么身份证件那些，咱先不聊，因为您就按照人家物业给您的单子， 有一个程序， 按照那直接带着。没错啊，但是进到房屋里边之后，有人说得带上小锤子，带上手电筒，然后带上打火机，要看那什么风道等等等等，挨个跟我们解释解释。 是，还真是这样， 真是啊， 对， 打火机真带啊， 嘿，不，打火机包括像白纸等等，其实都会用得到，包括像乒乓球 啊。 想不到是做什么用的，对吧？ 是赶谁呢？ 其实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了新房之后，我们从房里边放个鞭炮庆祝一下，这些什么形式都会有，看看自己的一些需求吧。但是我们的这些工具其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房屋当中的一些小的弊病，或者是检查用的一些用途，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拿到钥匙之后，首先要先看看钥匙够不够。因为我们毕竟是从这个物业手里边会有一个交接的仪式，那么这个时候呢，领房又不是咱们一家领，很多人在领，我们看一看这个房门的钥匙对不对，然后电箱的钥匙对不对，差不差哪个，把这些都领齐了之后，然后我们从物业那里边签一个字，把所有的这个手续办完，是物业那个方的手续。那这个呢，会有我们专门的物业人员陪同着我们一同来去做。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的去详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流程，没有什么特殊注意的。我们真正来说的话呢，是要到房子里边的一个验收工作。那这个时候其实物业为了避免 当时的麻烦可能不会过多的提出来这个事情，那么就需要自己来进行自己房屋的一个质量验收。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有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朋友，然后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有专门的验房师吗？ 对，有专门的验房师。 对， 对， 这是一个。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我们对这个开发商还是蛮相信的，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一些， 关键是为了省钱，全卖房了哪有钱呢对吧，还得装修呢。 对，好，这是一个理由吧。 对， 所以说我们到里边去看之后的话呢，自己其实有一些感官的直观的一些东西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拿到钥匙第一步，那么一定是打开房门。那我们打开房门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要看了这个房门有没有问题，也就是房间的防盗门的外观有没有损伤，有没有划痕，然后猫眼存在不存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像入户门的猫眼儿，以及我们房间里边的窗户的纱扇， 那都是后安的。 对，这个是现在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易损物品。 包括要检查门，也就大门了，屋里的门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对，所以说我们到房间里面去之后，开门第一步，我们先端详端详，先看看是不是自己家门，别进错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整个都端详端详，看看有没有划痕呢，有没有破损呢，对吧，这些都看一看。然后呢，看完没问题的之后，我们拿出我们自己的这个装修钥匙。这个钥匙啊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单个独立的，一般的是两把，一把呢交到物业手里边，一把是我们自己手里边拿着，这个呢叫做装修钥匙。还有一个呢是没有开包，没有打开包装的，大概六把。这个叫做居家钥匙，对，这个先别用，先用普通的装修钥匙。我们打开房门插进去的这一刻，你也一定要感受一下，顺畅不顺畅，好用不好用。 哦， 对，这种感受其实也很直接 的。买那奢侈品包包一样，看它的那个五金件儿，好拉不好拉， 哎， 是吧？ 哎，我不了解。 所以说，我们进去之后的情况下，把门，这个是插钥匙的一个动作。我们插钥匙把它拧的时候，这个动作其实也要关注一下是否很顺畅，听这个门锁这个开启的声音，砰砰咔，这种打开之后觉得这个门好像就很敦实，心里就会很踏实。如果拧的时候这种声音很脆，啪就打开了之后，自己好像都感觉差了点什么。对，这是一个。我们把门打开之后，我们就要把门打开，刚才钥匙打开了，开始开门了。开门的时候其实也要感觉有没有异响啊，就比如说吱这种一声音， 这是古宅 啊。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明了是门安装有问题。 哦， 那么我们还要看一看，就是开关是否很顺畅， 也有可能是抄着了，民国的门让您给抄着了。 对，把这些打开之后，其实就迈到房间里边去了。 哎， 我们外边检查了一遍之后，我们再把室内这个门的另外一面检查一遍。那么房门其实基本就算检查完毕了。 是， 对，把这些检查完毕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进入到房间里边去了。那么这个就进行到房屋的下一步工作。那么这里边其实走到第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看到的房间里边会有一个门禁。什么叫门禁呢？就是对讲，可是这个一般的现在的交房子都会有。我们看一看它是否是连通的，是否好用，能够跟外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通话和开锁的这样一个功能。如果有没问题，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呢，您可以直接联系自己手里边其实会有一张验房单。对，这个验房单是在哪里呢？是在陪同我们同来的物业的人手里边，他会有，他会把每一项都给您列一个清楚。那么我们把这项有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只要是这一项是有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其实拆下来了。对，因为这个我们装修了之后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工人在里边干活啊，或者会有一些工具啊，或者是有一些粉尘，有一些脏，这种易碎的物品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自己保存起来。对，觉得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向上一拖，这个拿下来了，后边有一个连接的一个电线，对，一个卡头，这个卡头其实很简单，可以拿下来。然后其实把它收好就可以了，收好装到后备箱里边，然后我们自己装完修之后再把它 再安上就完了。 对，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是千万别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明白。 对，这些的话可能都会给日后带来。 说了半天，这才刚进了个门。 对，刚进门。 来，你稍歇会儿啊，因为进了门之后啊，有很多细节的需要考虑。刚刚咱们带的什么乒乓球啊、小锤子啊、手电筒啊，可能都得用上了。一会儿教您怎么用这些东西。咱先进了门之后，我觉得第一个感官可能是您先看，用身体去感受这个房子， 怎么样？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说的是毛坯房啊， 对， 您跟精装没法比啊，感觉不一样。但是呢，他可能也会有一个心理感受。Doctor 谭跟我们说说，进去之后，就心理感受，比如说有，我就感觉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我是不是能够感知出来呢？ 正常情况下，人凡是进入到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时间是会产生心理感受的，比如说高兴，压抑，阳光，它种种的表现，当都会在刚才永刚所说的，您收到毛坯房了，一进去，哎，也许就是很愉悦的心情，想进入下一步，那也许又是 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对， 对吧？ 对，那这个就属于咱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心理学层面的角度，现在咱们来聊聊，大家如果说收到房之后，怎么样靠咱们的身体首先去感觉这个房子的和谐？ 我要先到处溜达溜达吗？ 对对对，首先咱们到处溜达溜达，然后其实咱们人可以从几个观点上先去注意到，首先从眼睛上，先去看一看，哎，这个房子哪里光线充足，哪里光线不充足，哪边这个房子棱角多了一些，哪边又觉得说小区的绿化树木太过于高或者太过于矮，这个首先光线是取决了咱们的舒适程度的，是必须要去注意到的。 然后还得每进一屋都聊，哎，各位啊，来了啊，来了来了，开心啊，开心开心。 那是古宅了， 古宅是古宅的， 买了四合院了，这是啊，新房新房啊。 还有其次就是咱们在选房的时候，很多选的是期房， 哎。 至于期房不到永刚，咱们肯定经常看房子会发现有些问题，有的房子可能在马路边上， 对对对， 哦，对， 而毛坯房可能有的它的隔音，因为它配送的那个隔音的玻璃并不是非常好， 对， 这个就需要咱们的耳朵开始启发起来了。刚才咱们讲的是眼睛，这一步就应该去打开咱们的耳朵，去看一看咱们的隔音系统怎么样，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了咱们的睡眠跟工作效率。 是没错。 还有就是靠咱们的鼻子去感知感觉，PM2.5 还有吗？ 这时候应该少吧， 对， 应该是少， 应该跺一脚闻闻这个，这水泥型号不错。 对，这个不错。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咱们在选房的时候，如果说期房当时的小区设计的非常完美的情况下，那咱们多看看小区的那些绿化， 对， 从绿化上多去感觉感觉，能不能闻到鸟语花香的味 儿， 如果能闻到这个味儿的话，那这房子还是很不错的哟，会每天让你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而且可能收房的时候不光是这样，因为刚才博士说的那些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包括如果就算你说，哎呦，我老觉得哪儿不舒服，没关系，其实如果不舒服的话也是正常的，之后您在选建材去装修的时候，您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再有一些方面去进行改变， 对， 包括摆件等等都会改变的，没关系。 对，在软装上也是很多能通过一些摆件或是说装修设计上来利用空间的节省， 对对对，就比如说 合理的规划 上，是是是， 比如说你一看这茅房，哎呀，这跟设计图也好或者跟样板间好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这么小啊，没关系，装修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摆件您可能做得合理的话，哎，你反而会觉得，哎，这房子怎么这么显大呀，完全不一样了，这都是可调的。 这原来确实是啊， 是 我原来收一个房的时候啊，收的是， 你收过几个房子？原来收一个房子， 原来收第一个房子的时候， 好的， 是现房， 哦， 当时特别好，它也是那个毛坯，我当时是在犹豫是买高层还是买低层，因为当时是给妈妈买，我说要不买一低层吧，老人家万一电梯坏了，是吧，他溜达着也能下来，我就去看了二层的毛坯，当时就觉得还行，但是稍微有点暗，稍微有点， 那当然了， 我说要不我上去看看吧，一上去，哎呦，12层，我说哎呦这好，哎，这特通透，即便南北通透的啊，朝南的不用说了，阳光倍儿好，而且那一天也没有说是就是阳光特灿烂，还稍微的有点轻微的雾霾啊，但是呢已经感觉很亮堂了，北边硬的也很亮堂，它毛坯房不是四白落地的，全是灰墙，我说这要四白落地那不屋子更亮堂了， 是， 我得了吧，就12楼吧，还是买高一点的，这亮堂，所以这个是能直接看出来的，但是期房好像我们就没法直观的看了， 只能是凭经验或者是凭想象，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蔚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14:31，欢迎各位回来。住在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这个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今天呢我们俩也算是新收房啊，是吧？咱 对，当然了， 住在八七六，我们是五层是一大开间， 我们希望这个节目是个精装修的节目。 装修的还不错， 还行还行。 嗯，但是刚刚我们聊了半天，聊了聊这个新房的收房问题，而且我们收的是毛坯房啊。 哎， 刚刚包括门啊什么我们都看了， 嗯， 然后进去呢也大概溜了一圈了啊。接下来我们得说点稍微细节性的问题。 嗯， 咱用的那些小锤子呀、小乒乓球啊、手电筒、打火机，咱们得用上了。 行，没问题。嗯，那就从哪个工具开始说呢？小锤子吧。小锤子吧， 行，小锤子。 对，小锤子其实挺常见的。这个小锤子干嘛使？我跟大家伙说一下。 嗯， 这个整个进入到房屋当中啊，有地面、有墙面、还有顶面。那么我们地面这块来说的话呢，这个其实脚感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地面怎么样。 嗯， 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没事儿。然后 最后不还得装修，还得再抹吗？ 对， 是吧？ 即使看到地面上有一些裂痕呐、啊，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有裂痕都问题不大呀？ 当然得分什么样的裂痕啊。轻微的这种裂， 那是你都看见楼下了，就是问题了。 对，是这样，这样，我来给解释一下这个地面裂痕是怎样产生的。 来来来， 那这种问题不大。 哎，是是是。 那个建筑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个主体结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盖房时候用水泥、钢筋混凝土、现浇的这种结构层，它其实是受力的。保证我们整个楼体安全的这一个层面，当然主体结构肯定不能出问题，这个是大前提啊。那么做完这一步的时候呢，其实开发商会给我们从地面上布置一些暖气管、电线管、水管，等到把这一层布置完了之后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这些管线，会在表面呢做一层水泥砂浆的罩屏。 哦， 对，经常性出现的一些小小的裂痕，其实是这个一层的裂痕。 哦，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并不大。 哎，那这个跟所谓现在特流行的叫自流屏，那个应该是两个概念吧？ 对，两回事儿。这个自流屏其实是一种装饰效果的一些表面的处理材质，和这个不一样啊。水泥砂浆呢，这个只是一个罩屏的作用，因为你想，我们的水泥砂浆这一层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管线，和这个建筑它又不是受很明显的受力作用，所以说它的这个标号啊，可能相对来说会比建筑结构本身的标号要稍微低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毕竟不是同一时间做的，它上下隔了两层皮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假如说有一些轻微的 这种开裂，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嗯，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放平心态，地面看一小点，只要不是特别明显，这个就应该问题就不大，就放心去、 啊、 去进行下一步、 啊。 对， 好。 但这个时候，地面说完了啊，我们开始说了墙面和顶面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小锤子其实就会用到了。 嗯， 我们这个墙面呢，就像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建白的，就是白色的设防墙面，我们管它叫腻子。还是从这个结构本身上来说，建筑结构主体做完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个水泥的找平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建筑结构它是用支模板往里边现浇的，那这个时候它的验收标准其实只要是安全那就可以的，对吧？它要的是安全而不是平整度。那么室内装修这块还是要求平整有一点要求的，所以说它会在表面有一层水泥的抹灰。对，建筑结构主体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水泥的抹灰，当水泥抹灰完了之后，我们好像是白色的这个叫腻子，但其实不是，因为腻子和水泥之间还有一层介质，这层介质呢就是石膏。那么我们用小锤子其实去敲，最主要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这层水泥抹灰和建筑结构本体的这个结构的是否有空鼓， 就是有没有中空。 对、 嗯、 这层中空其实我们还是要建议要处理掉的、 嗯、 为什么要处理呢？因为我们底子如果是有问题的，表面日后做任何的装饰处理其实都会有问题。 嗯， 对，都不会特别的牢固、 嗯、 所以说我们用小锤子敲一敲，从这里边敲的时候，其实实的我们可以听得很珍重，对，嘟嘟嘟这种声音会很真，然后而且要空的话，我们其实很清楚地可以调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自己手里边要备一个记号笔，或者是粉笔啊、记号笔啊、铅笔啊都可以，我们从这儿画一个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开发商陪同我们人员来的这些人上有一个单子，记录一下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会有空鼓，空鼓面积有多少。 那它会后期怎么补呢？是把它挖开之后重新填吗？还是啊、哎，挺好的，是是有一点，没多大事儿。 是是， 他的意思就是，退房吧。 不不，倒不至于这份啊。其实我们要看一下空鼓率到底有多少。如果真是一星半点的情况下，我觉得没关系。 嗯， 对，因为这一小点的话，我们表面日后装饰装修的处理上，我们给它处理一下就还好了。但是如果大面积空鼓的情况下，那么一定要去处理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发商我们是建议啊，您可以盯了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是开发商来给咱们维修，有些时候是物业安排人给咱们维修，它的处理手法不一样。 嗯， 那么我们自己盯着它一下，最好的处理手法那一定是把这层空鼓给它铲掉。 对， 铲掉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从表面加一层介质，叫做介面剂，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使我们后来做的这一层和建筑结构本体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衔接。 嗯， 从而避免了日后的空鼓再次产生，做完之后再产生也没啥意思。 对 对，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在做的时候呢，把这些全框出来，要盯着他们。 嗯 啊，一定要盯着他们，让他们去做、 嗯嗯、 做了之后的情况下来保证这个事情能够完好的。所以说我们的小锤子呢，其实最主要是检查它的空鼓问题。 哎，那是不是同理、房顶也是这个意思 一样的呀？ 啊、 哦、对，房顶 你还得少带一东西， 梯子呀， 梯子 啊， 没有，家里肯定夫妻俩一块儿去的，分落着呗。 这个是这样啊，小锤子呢，它那个配备的是，如果有这种专门的工具包的话，它会有一个可以伸长的一个杆、 哦、 这个小杆上面呢，会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小圆球、小铁球一样的这样一个小的电防工具、 哦。 对，这种的话呢，是一种，还有一个小锤子，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哦、 那么这种延长之后，就可以将顶面上的所有空鼓问题全部解决掉。 明白。 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小锤子的用法。 好， 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打火机。 打火机， 对，刚才其实说了、打火机和这个纸我们可能会都会用到一些、纸的作用之一我们一会儿再谈，先说之二，这个跟打火机是配合来去用的，当然不用纸也行，如果自己有吸烟习惯的情况下可以点燃一根烟。 是看看家里通风情况吗？ 不，通风情况其实是房屋结构本身造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人为的改变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它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检查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厨房，第二个地方是卫生间的有一个通风管道。 嗯， 那么我们其实都知道烟囱其实很高， 嗯， 那么即使没有任何的机械的原理的情况下，它也会由于气压的原因把一些污浊的空气往走排。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点一些纸其实也是为了有些烟，我们用一些香烟点燃的香烟放在那个口，其实也是为了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是否有一个很顺畅往里边排气的这样一个工作。 没错，我就往里吸。 对，我们其实只要点完了之后把一些烟放在这儿，它如果能够往里边去很好的排的情况下，说明我们的烟道排风道是通畅的，没有被堵塞。 对，这个很重要。我一个同事，他就是他新买房子装修啊什么的都是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后来他又发现了，只要楼上家里做饭，他们家闻得清楚着呢。哎呀，就是每顿饭吃这么的，他们家今儿又吃火锅。你说这是怎么闻出来？那肯定就是烟道有问题。 对对对， 烟道是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跟后来的装修方面有关系。 哦， 这个呢也是留一个扣子，我们日后谈装修的时候也会单独谈到这一点。 嗯， 我们先说验房。 嗯， 那么验房这块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个施工过程中啊是否有一些堵塞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及时去解决，因为等到装完修之后再去发现很头疼的。 嗯， 对，所以说我们的打火机现在就用上了。 好， 那么刚才说呢，纸张的时候呢，其实是比如说像我们用到的 A4 纸，这个干嘛使呢？其实是检查窗户的密封程度。 嗯， 对，我们刚才防盗门已经检查了，那屋子里边还有窗户，每一个窗户都会有。我们同样的道理呢，也是要检查一下这个所有的窗户的外观是否有破损、划痕和缺失。刚才提到了纱扇没有没关系啊，因为纱扇是日后我们后来给配的，所以说这个不着急。但是除了纱扇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就是窗户开启，现在的窗户基本都是平开窗了，除了一种高级公寓以外，基本都是向内打开的这种平开的窗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开窗过大，或者说是有风的时候把这个窗户吹坏，它会有一个单独的定位器。 嗯， 对，就像一个连接杆是一样的，这种东西我们都见过。这个定位器有可能也没有，它和纱扇是一起来去安装的。 嗯， 但是一定要写清楚啊，就是这两项没有，我们要记录在案，就是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收房的一个单子。 嗯， 我们在这上写清楚就好了。当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剩下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要去用到这个 A4 纸了。 A4 纸怎么用我跟大家伙说一下。窗户打开之后，刚才顺畅不顺畅啊，每个角度啊都试一试之后都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把这个 A4 纸放在这个窗户上边，外边留一半，里边加一半，把窗户关上。如果这个 A4 纸可以很轻松的拔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窗户密封效果不是很好。 还能拔出来呢？ 有可能啊， 所以说呀， 有可能啊。 嗯， 而且这个不光是漏风的问题。 嗯， 因为像北方它风沙是有点大的。 对， 所以就像买房子，比如说老人一般都说，哎呀，你不能买把山的房子。 嗯， 所以把山的房子就是把西边的房子。 嗯， 因为一到冬天刮西北风就刮透了。那得多冷啊。 嗯， 而且再其次那风大，那尘沙相对大，你房子要漏风你就天天擦地，那也都是土。那这都是。 那这个是窗户的安装的问题还是本身它的质量问题 啊？其实都不是大事儿。 哦， 对， 也不是大事儿。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 果然是见多识广。 只要不是房屋主体安全方面的事情， 哦， 我认为都不是大事儿。 哦， 但是虽然不是大事儿，我们得提出来。 对， 我们得跟所有的这个物业来提出要求，要保证我们自己的权益。因为您如果是自己去修的情况下，那一定会涉及到费用。 对， 对吧？所以说我们窗户一定还在保修期内，让他们来去帮我们调整一下。 嗯， 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难解决。只有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把我们那个合页调整一下，比如上边松点， 哦， 下边紧点， 对对对对， 然后下边紧点，上边松点， 嗯， 调整一下之后，让窗户它的这种平整度吻合我们的窗框，密实好就没问题了。这是一种可能。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密封是靠什么呢？是靠密封的胶条。如果密封胶条有问题了，或比如说它缩了， 嗯， 没有了，损坏了。这个时候也可能会造成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现象。那把这换一个好了，其实哪一个成本都不高，但是就是这种小事儿，如果您不提出来， 对对对， 您不注意，日后的时候您就会每天都擦一遍地。 嗯 嗯，哎，这些我都明白啊。 嗯， 乒乓球干嘛是？ 乒乓球是这样啊，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一个验房啊，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验房标准，就看您怎么去理解这个验房标准了。就像我们在说的话呢，没大事儿，别从这个时候太多的去计较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房子呀，安全第一位就可以了，剩下的差不多都交给室内精修人员。但是这个乒乓球是干嘛使呢？就是放在地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飘窗，放在地上的时候看一看它有没有很轻松的滚动，就放那之后它立刻就滚动了， 就看它平不平吗？ 对， 哦，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作用，放在这儿之后你不理它，它自动就向一方滚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它的平整度不是很好。 我买的是比萨公馆，对吧？ 他说的气场聚到那边去。 是这样吗，谭老师？ 是是是，咱们那个水银仪嘛，包括指南针，大家看过那种带水银的指南针吗？ 对， 确实它在十字交叉线的时候，那个指南针如果晃得很厉害，那证明那个指南针的水银浇筑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原来我跟谭博士聊过一个问题，就是聊就是每个房子中间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中心点。 当然， 就是人站在那个中心点上，他其实身体是有感知的，就像我们拿着一个手指头，我们人的中心点就是在额头的上面 这边。对对 对, 对，你如果拿手指头轻轻碰它的话，你会 有酸胀。 正常人啊， 酸胀， 脑子是有感觉的。 是的，是的。 那个是不是也是会有感觉？就是不，比如说我站在一个中心点，会有这种感知，是吗？ 会有感知。 那我感知它干嘛呢？ 这个就是从心理学角度，咱们所聊的，心脏在人的最中心点的位置。那凡是情绪不舒服，肯定是心理先不舒服开始嘛。 哦。 明白明白， 就是我站在中心点觉得哇豁然开朗，这房子 哦，这房子好 哦，站在中心点哎呦喘不上气儿，换房。 不，博士还有另外意思 啊， 你刚要跟你媳妇儿吵架，快站那儿去， 给你一个站的地儿。 是是是， 这其实是一个事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特别也想问一些谭博士一些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能够正确的分辨南北这件事，其实对于这个装修设计很重要啊，就是因为要考虑到比如说几点会有几点的很好的一个日照光线啊等等这些，我们其实一定要分清房子的一个南北方向。或者是正南正北的一个方向，这个时候就更便于我们日后做设计。 就是刚子说的这个，就你别看说哎呀我买的这是南北通透的房子，也许，但是要按博士那个，你拿真正的指南仪， 它可能未必是正的， 它有点偏，它不是正南的。 咱们正常小区所有的房子基本上都会有点偏。 正常都会有 都会有点偏，所以刚才永刚说的那些，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带上一个指南针，这样的话站在房子的中心点会更准确的知道咱们的阳台的朝向在哪儿，咱们的日照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明白， 然后有助于后期的灯光设计。 明白，是，可是会提另外一个问题了，指南针其实就是一个小磁针哎。 对， 那这个小磁针你想，我们可以说我手机对吧，铁的，我腰带铁的对吧，我房子里边钢筋混凝土全是铁的，那你这个指的准不准啊？ 这个问题慢慢聊吧。 博士说的，我拿的是水银的，没问题， 水银的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 好，这个咱们慢慢聊啊，因为今天在聊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啊，这个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本来是收新房一个很高兴的事儿，但其实也挺好，帮助您去避免了很多以后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 其实要聊的内容好多。 对 对, 对， 而且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可聊。 而且呢，明天我们要聊的更有意思。一开始我以为明天咱们肯定得聊装修了， 对呀、 今儿不是收完房了吗？ 对呀、 后来人设计师告诉我，哎，不懂了吧？一开始不要请设计师，先去看建材， 反了吧？ 人家说的。而且是说的头头是道，明天咱们再聊。 好的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永刚，感谢谭博士，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100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的活动，不知道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呢是打来电话来询问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呢是7565的黄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是1800呢就能买一箱，然后呢还送两箱，算起来一瓶是100块钱啊。我一听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吧，结果啊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就想问，你们是真的办活动吗？

你赢了，怎么找全包圆？ 4006068866，记住了啊，4006068866，限量优惠，先打电话占上名额再说。 4006068866，家装就要去。